等着你的将会是毁灭。那在毁灭到来之前，我们也要在一起。下决心了。任何人拆不散我们。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 什么？ 为了流逝的岁月， 为了得到的自由， 干一杯。 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夜晚，会长金夫人却不合时宜地再次带手下人来与明仓谈判。明仓拿出了已生效的法律文件，表明自己已经没有任何产业，会长等人只得恨恨地无功而返。 没事了， 没事了。 啊，太好了！ 跳舞吧。 嗯。 以后应该你邀请我。 啊，不好意思。 不要这样，应该把这种想法全都抛掉。 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担惊受怕和黑帮的软硬加工后，明仓和早苗终于迎来了新生活的曙光，可以昂首挺胸、自由自在地漫步在横滨的大街上了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日本影片《冲出牢笼》的录音剪辑，编辑徐北威。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蒙太奇影院，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。